吻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田。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，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。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已准备 To be a better man。我们拥抱之前，用灵魂感觉彼此的心扉，自私界限，是否卸下防卫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的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已准备 To be a better man。过去是一路荆棘的狂野，那些是与非，那些错与对，流着泪的长夜，我们发现爱需要准备。在你吻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田。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，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。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已准备To be a better man。